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。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饶林子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959资讯快报。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于2017年10月18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。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19大作报告。10月17日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河北省代表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，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，会议推选赵克志为河北省代表团团长，省委副书记、省长许勤为代表团副团长，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梁田庚为代表团秘书长。会议酝酿了党的19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和大会主席团成员、秘书长建议名单，传达学习了党的18届七中全会精神和有关文件。赵克志在主持会议时，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18届七中全会精神，集中精力开好大会，提出5点要求。他指出，一要切实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；二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全过程；三要高水平完成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；四要模范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规定；五要严谨细致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，按照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，以最严密的程序、最精细的服务、最严格的标准，精心做好工作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完善制度机制，以优质高效的会务服务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一生之魂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像花儿开在春。

住忘情忘得无情可恨，一点也不由衷看破红尘，一点缘分也不由人，多少风风雨雨都为情人，多少旧愁更添几样心痕，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. 放心，将来一步步靠近。

还是我，走不完的路是寂寞，做不完的梦是迷惑，哦，唱不完的歌是等候，写不完的爱是难过。

烧红霞木棉花，点在你又空洞又遥远的眼光。整个城市谁还在乎说真心话？当爱背叛承诺，让谁都无力挣扎。你还在我心上，亲爱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你的我怎么好？如今爱上荒凉的北方，最初的热烈找谁去养？ 伤也是错，你还着紧我。都是你的错，伤心也是错，你还记得怎么编织出我的美梦。都是你的错，伤口也是错，你还困扰我。你叫我 永远的朋友。